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就有一个人叫 John Graham Cumming 咧，咁佢就系、是可能佢都系一个图灵嘅 fans 啦吓，咁佢就发起咗一个即系联署嘅一个咁诶、去申请啊，一个我哋叫 petition 啦吓，咁样咧 petition 咧就话希望为佢平反，卒之咧就攞到成30,000+签名，哇好犀利啊！你知道我最近嗰、那個即係網上搞個 divestment 啦，即係話叫啲人嚇唔好再投資喺化石燃料啦。我搞咗幾辛苦啊，幾個禮拜，我而家先得100+個簽名，佢30,000個簽名。 好難揾啊，因為才哥你 嗰個係啊，真係 好難唔知邊度簽。 係啊，好啦，咁樣咧，但係佢又有成即係超過30,000個簽名。咁樣咧，於是後嚟咧就喺2009年9月10日啊，即係已經係陶寧死咗之後55年啦，陰公超過半世紀啦。咁香港政府咧就發出一個咧就係、是、正式嘅道歉。道歉。咁啊，當其時咧，好似係2009年9月係嘛，係個英國首相係白高敦嘅 Gordon Brown 嚇、啊，但其實唔係做咗好耐。咁但係咧，佢就喺佢個任下任內咧，咁佢就話即係發起好啦，我就向陶寧道歉啦。咁啊，特別佢嘅家屬啊咁樣啦。咁但係後嚟啲人都佢哋嘅要求唔止道歉咁緊急，佢就話咧，我哋要推翻嗰個裁決。因為始終喺法律嘅觀點啊，你話我哋即係樣嘢要法治啊嘛，依法啊嘛。咁但喺法律上，佢嗰個記錄上，佢係真係係一個罪犯嚟噶嘛，冇錯啦，係一個罪犯嚟噶嘛。咁你冇理由啊，即係嗰陣時已經越嚟越多人知道，其實陶寧係一個即係英雄嚟嘅、因為嗰陣時係好秘密噶嘛。 因為當然大家都知道呢個陶寧做嘅嘢，其實係軍事機密， 軍事機密都嗰陣時嗰個咩布萊切利園啊嘛，係嘛，即係 Blanchard Park 啊嘛。咁我甚至可以話嗰個 Blanchard Park， 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個無名英雄鋪啦，係嘛。咁其實帶領的就是陶寧嘛，咁嗰陣時已經越嚟越多人知道呢樣嘢，因為其實嗰啲政府你知啦，有個即係嗰啲秘密檔案要解禁噶嘛，即係隔得幾多年就解禁噶嘛，唔知好似有啲係40年，好機密嗰啲啦，可能就再耐啲咁樣，但係佢呢啲解禁，咁越嚟越多人知道呢樣嘢咧，就即係有強烈嘅要求。咁卒之咧，即係英國政府嗰陣時開頭係有猶豫嘅，即係話。即係唔係幾好喎？係咪破壞法治咧？因為嗰陣時佢係判咗啊嘛，即係法庭。咁、但後嚟佢又都諗通咗，就喺好近嘅啫，2012年，即係3年前咧，先至係正式咧，就係俾咗一個叫 statutory pardon 啊，即係喺一個法定上嘅，即係冇得赦，即係 pardon 佢就話即係其實佢係冇犯到罪嘅咁樣，即係推翻咗當時嘅裁決咁啦。其實當然佢亦都咁講，佢話當時嘅裁決咧，我哋唔能夠話係怎否定佢，因為當其時嗰個法庭咧係按照當其時嘅法律咧。係做曬佢哋應該做嘅嘢，咁你唔能夠指責當時嘅法庭喎，係嘛？你只能夠就話，哦嗰條法律咧，而家已經不合時宜啦，即係我哋覺得以前嗰個立法係錯嘅，咁所以咧佢叫做 statutory pardon 嚇 ，pardon 即係原諒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嚟講咧，佢甚至我上網睇過咧，呢個應該一定係事後追封啦，佢係 OBE 同 FRS 啊， 係咩嚟啊？ 你知唔知係咩啊？ 唔知喎。 哇！咁呢個你個常識要惡補啦。OBE 以前香港個人都識嘅，不過回歸之後再冇啦。其實 MBE 有冇聽過啊？ 都冇聽過， 係就係大英帝國底下嘅勳章啊。 哦 ，MBE 咧就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哦 ，OBE 仲勁，就係叫 Officer。 哦， 或者唔知咪 Official of 嗰個 British Empire。所以以前我哋咧啲華人咧。最高的榮譽咧就去到 OBE 啦，嚇，譬如中士元啊嗰啲咁樣啊，鄧連瑜啊嗰啲咁樣。當然啦，鄧連瑜後嚟中經已經封咗爵位啦。鄧連瑜係個爵嚟嘅嚇，啊，唔知係咪 Baroness 定咩個，我唔記得咗啦嚇。即係女白爵啊，女男爵咁樣樣嘅。咁但係中士元嗰啲一定係 OBE 嘅啦嚇。好似唔知係咪李鵬飛都可能係嘅，即係以前呢個兩會嘅主席。 即係而家啲大紫荊勳章。 係啦，但係佢仲勁過你大紫荊啦，因為佢當時係大英帝國啊嘛，叫 OBE。咁所以咧，而家陶寧你知唔知啊？係 OBE 嚟嘅。 係。 但係另一個，嗱講真咧，即係對於我哋中意 science 嘅嚟講，即係 OBE 算係咩啊 ？FRS 先勁啊！ 又係咩嚟 ？FRS 就亦都係學術界嘅最高最高嘅榮譽，因為咧。其實即係你知道大英帝國嗰個時期咧，喺學術界嚟講，其實全世界都係公認係最高嘅榮譽嘅學術機構就係咩？就叫皇家學院啊嘛 ，Royal Society 啊。咁而 FRS 咧，其實就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就皇家學院嘅院士。哇！講真嚟講，即係對好多人嚟講咧，佢同諾貝爾獎都已經係不相伯仲噶啦。你能夠做咗 FRS 咧，你係好勁好勁嘅，即係全世界嘅 FRS 係好少嘅啫。咁佢而家咧，你睇上網一睇咧，原來佢兩個都有。 吓、啊、咁、啊、我谂可能都系死后追封啦吓，唔、啊、知啦。好啦，咁但系咧就再讲一样嘢咧，其实因为我自己除咗发烧科学咧，我亦都发烧古典音乐，大家都知啦吓、啊。我讲过成六七个礼拜古典音乐，听到啲人瞓晒觉顶唔顺。咁但系喺古典音乐界咧，其实亦都有一个人好出名嘅咧，又系同性恋嘅，但系佢当时咧就更早啦，比陶伶更早啦，早成大半个世纪啦吓。咁、啊、样咧就佢又系掩藏得好好，佢甚至结埋婚。啊、但结咗婚之后咧，就卒之离婚，好快脆。其实嗰阵时就系佢个女学生苦苦追求，咁佢为咗掩藏自己嘅同性恋，佢就同个女学生结咗婚。咁呢个系边个咧？唉，就系、是、睡公主啦，胡桃夹子啦，天鹅湖啦嘅作曲家系边个啊？ 我突然间醒 起，哎呀，真系 我知边个， 柴可夫斯基啊，Tchaikovsky 啊。咁、原来柴可夫斯基咧，你唔好睇佢嘅像咧，系满面胡须，其实佢系同性恋嚟嘅。咁但系咧，佢亦都后嚟咧，又系自杀死。嗱、啊，不过咁讲，呢、這个仲更加争议性。头先讲翻呢个图灵咧，其实好多人都话，即系事后有啲史学家咧，都系去就去质疑，究竟佢系咪自杀咧？因为只不过咧，佢系一个意外，佢唔觉意。即係整咗啲毒，染咗啲毒咁嘅啫。佢因為咧，佢話有好多跡象顯示咧，佢臨死之前咧，仲係列咗好多嘢話要等住佢做嘅。點點點咁樣，佢冇一個任何嘅跡象，係啦，唔係話突然間有好大嘅情緒波動啊咁樣樣嘅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叫千古嘅懸案，係永遠成謎嘅啦，應該係一個謎嚟嘅嚇。咁但係咧就查夫斯基就更加係添啦，因為佢點死嘅咧？佢大啲應該五啊零歲啦。但他就喝了污糟水，因為話說當時呢就是在俄羅斯俄國的時期呢就是有霍亂的時期呢，他就周圍其實啲水全部一定要係煲到好乾，即係好滾你先飲得啦。如果唔係就好污糟啲水，他就喝了啲好似係未煲滾的水，咁就患咗霍亂急性嘅，當時係冇得醫，咁就死了。咁啊，事後咧有人就話：喂，冇理由啊，係人都知道，當時個個都話即係霍亂猖獗，即係冇理由你咁大意啊，粗心大意啊，咁大個人係嘛？所以有啲人話咧，其實佢係故意飲咗啲污糟水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即係不堪呢個同性戀，即係因為個社會嗰個歧視嘅折磨嚇。因為佢咧後嚟就佢實際上係曾經試過精神崩潰嘅。佢結咗婚之後就好快再離婚，就精神崩潰。都不能夠創作。咁而家嗰時亦都有一個好傳奇性嘅，就係、是、有一個叫梅爾夫人咧，其實未見過柴可夫斯基嘅，但係佢已經即係慕其名啊，即係非常之仰慕佢嘅才華咧。咁佢係一個好有錢嘅遺孀嚟嘅，即係佢可能之前嫁咗個有錢佬，佢有錢佬就死咗，咁啊承繼咗好大筆遺產。咁於是咧，佢之後咧好多年咧都係同阿柴可夫斯基咧就通信，真係寫信嘅啫。嗰時乜都冇噶嘛，連電話都冇噶嘛，係嘛？咁樣咧就每個月都贊助佢。俾一啲錢佢嚟等佢咧，就好可以好舒服咁樣去係啦，生活同埋好自由咁創作。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好多嘅即係都係偉大嘅作品啦。柴可夫斯基咧，其實都係由呢個梅爾夫人，所以梅爾夫人都係記一功啊，有好大貢獻嘅。但係最奇怪就係話咧，臨尾咧竟然佢哋又係唔知點解交惡喎，好似唔知係咪贊咗都要13年咁耐嘅，好似十幾年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大家通信嘅時候講下講下，大家就唔知道有咩嘢意見不合，鬧翻咗。咁就冇繼續啦，嚇！咁、所以呢個真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傳奇。咁、所以話其實查夫斯基咧，同埋圖靈咧，都係因為呢個同性戀呢個問題個壓力啊，受唔到社會係啦。咁最後就自殺死嘅。當然查夫斯基嗰個爭議性啦。咁、但係咧後嚟亦都咧，如果你睇嗰套解碼遊戲咧，佢有提到嘅，就係話事後咧好多人咧就話：喂，有乜理由你淨係呢個 pardon 阿圖靈？當年原來在這條法律，即是我們用惡法底下，原來被判有罪的人，原來他是在說成，我沒有記錯，我要想回來，因為他一瞬即逝，在電影那裡打出來，好像說成49,000人在英國，差不多成50,000人 都被判這樣有罪的。他說其實應該就這些人全部都應該是 pardon 的，這樣好像後來英國政府呢都是從善如流的，但就算是都很晚近的事，你知道吧，因為即使圖靈都是2012，所以人們就說爭取呢、就是、那些人都不應該說是留有這個這樣的污名，雖然大部分都過世了、但是人很重要的嘛，是吧，就是你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好了，但其實就剩下一點時間，其實我就即下一節真的會講、我們的主題都想講一講呢。其實我、這兩晚呢、就是、早兩晚一年一口氣看了兩套紀錄片，一套叫 Chasing Ice 就係講嗰啲冰河嘅融化嘅。咁但係呢個唔講住啦，我好快講咧，就係最近瘋傳喺網上咧一個咁樣 YouTube 嘅短嘅唔係短片啊，今次通常我哋短片咧，佢一小時四十三分幾嘅，差唔多一個鐘頭九個字嘅，就係柴靜所拍嘅叫做《窮頂之下》Under the Dome。Under the Dome 本來就係即係美國一套嘅電視劇集嚟嘅，即係啲科幻電視劇集，但係佢借咗嚟用咧，就係講中國嘅霧霾嘅問題，即係空氣污染問題，咁引起好大關注。 霧霾即 係霧霾，其實咧佢英文咧佢就寫住叫 smog 嘅 ，smog 咧就即係 smoke 同 fog。嘅混合體以前冇呢個英文字嘅 SMOG， 咁佢話原來大家知道中國嗰個霧霾好嚴重啊嘛，即係嗰啲空氣污染啊，咁呢個柴靜咧，佢以前咧就係即係中央電視台嘅一個即係主播嚟嘅，嚇，但係後嚟咧佢因為懷孕嘅時期，發覺咧原來嗰個 BB 一出世咧就已經話佢個腦入面有個腫瘤，好彩係良性嘅，但係即係要開刀，咁啊好危險啊，咁但係於是佢後嚟咧就卒之辭咗份工咧。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個問題啦，當然他還有很多人脈的網絡啦，但他這一套東西呢好像說他自己自資拍的，即是使了不知100萬人民幣喎，我就昨天才在網上即是在電腦上就看了這個 YouTube 啦，即是仲長過一般的電影，即是如果你個半鐘他長過個半鐘，但我覺得是很值得看，如果大家未看我強烈推薦大家看，但這個呢背後有一個很有趣的，因為佢講咧就係話，而家嗰個大陸點解個空氣污染咁嚴重呢，就係嗰啲用燒煤啦、燒石油啦，但係咧其實好多環保法例咧係有法不依、依法不嚴啊，甚至好多係造假嘅。咁佢訪問咗好多咁樣嘅嘅監管嘅機構啊，咁樣咧，你睇到咧嗰啲即係高官咧，即係令到你真係。其實是啼笑皆非，亦都有時真係係都怒火中燒嘅。即係話你睇到明明咧，佢哋係有好多係冇牙老虎啊，但係佢係訪問中石油啊，好似中石油嗰、那個即係高層咧，就一路講就話其實原來嗰啲咁樣嘅監管條例咧，原來好多係中石油自己制定嘅，即係自己管翻自己嗰啲咁嘅荒謬嘢啦，係嘛？咁似乎咧，佢入面有個信息咧，就話我哋應該咧就盡量係要將呢個煤嘅工業嘅產業同埋石油咧係開放。因為而家咧，其實基本上係幾間嘅大嘅國企就壟斷曬，咁佢話要開放市場有競爭，同埋咧係跟足個法例去監管啦。咁同埋佢亦都係提到話多啲用天然氣嘅，天然氣。咁所以咧，我係有啲失望咯，因為佢係成套戲入面咧，佢係冇講到全球暖化呢個問題，即係氣候變遷嘅問題。只不過咧，佢臨尾嘅時期，佢就播咗有啲外國嘅片段咧，其中有一個鏡頭大概兩秒啦，一秒左右啫，就係叫做他聲。Climate crime 啊，就是加拿大阿爾伯特省嗰啲油砂嘅氣候嘅一個即係、一個犯罪啊，一個罪咁樣咧。但係嗰個鏡頭只係一瞬即逝，其實成個一小時四十幾分鐘咧係冇提到全球暖化，亦都冇提到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嚇、啊，即係譬如太陽能啊、風能咁樣。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之可惜。但係當然佢係針對即係我哋燒煤啊、燒石油啊嚇，同埋即係政府嗰啲國企嘅壟斷啊咁樣啊，咁係有意思。咁但係好多人都話其實背後會唔會其實高層嘅權力鬥爭嘅表現咧？啊，咁就唔知啦嚇、啊。好啦，咁樣咧，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下一節翻嚟真係講今日嘅主題就係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